死亡，包括超过20个儿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5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晚同星期一朝早，北风增强，天气较凉。下星期中期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40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570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0.6跌7.2。盈富基金18.38跌2.8，阿里巴巴81.35跌0.8，恒生中国企业61.5跌0.1，日邦保险70.45升4毫，比亚迪股份197.5跌7.5，理想汽车80.65跌13.95，美团172.9跌4.2，京东集团199.4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796，瑞士法郎7.931，澳元5.04，加元5.722，新西兰元4.442，欧元7.7009。每百日元对港元5.4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9。日经平均指数报27,116点，跌195点。港金报16,0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8美元，卖出1,7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有意外，现在大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丽港城。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丽港城。另外在新界西贡公路近北港段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了场，但现在这一段的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康湖居和普通道近福民路。就是西贡公路近北港因为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了场，来回方向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康湖居和普通道近福民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圣佐治大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另外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新咸道南。在新界青山公路近珠海学院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松苑和黄金海岸商场。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0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6:1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年七个星期， 请来不同界别的领袖， 他们包括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 与 CEO 对话2022， 10月9日星期日起，下周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周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素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 临走前要用沙泥封咗插香烛嘅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二十大通识。 二十大全名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在今个月十六号召开。官方形容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7月举行，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时间来到晏昼的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五的晏昼呢，有自由风，自由风的直播室呢，有陈燕平和潘燕祥在这里。潘燕祥你好。 陈燕平你好。 现在的温度呢，就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呢，就是69%的。潘燕祥，其实昨日呢就政府发出了一个的新闻稿啊，咁主要是公布啲乜嘢呢，就话政府呢会推出一个新措施，就是提升呢社区的检测服务，亦都会系由今日开始嘅。咁最主要咧就系将多个嘅流动采样站常规化啦，就成为咗咧社区检测中心同埋社区检测站。即系简单嚟讲，如果你有阵时而家见到咧喺某啲嘅球场啊，或者系某啲嘅空地咧，系临时设立一啲嘅流动嘅检测站，即系可能以往就系设立咗一排咧，跟住就会撤走噶啦。咁而家咧就呢啲嘅流动检测站就唔会啦，就成为咗常規化，就是擺咗喺嗰度，即係同你而家去譬如有啲社區中心啊，或者體育館啊嗰啲嘅社區檢測站咧，就一模一樣啦。咁另外咧就係、連同咧而家有嘅19個嘅社區檢測中心啦，咁同埋聽日咧新增喺北角嘅汽車渡輪碼頭遊樂場嘅社區檢測站啦。咁常規化之後咧，我總共有成85個嘅社區檢測中心或者檢測站，就組成咗一个社区检测网络，覆盖全港18区和大部分的港铁站的邻近范围。他们估计大概70%人口由居住的地方步行最多15分钟就可以去到这些社区检测中心或检测站，都相当方便。 是啊，其实呢、我都很有经验的，你知道我们教书都接到很多学生的，每堂都三个钟头，所以呢我就除了快測之外呢，我都去一些檢測中心的，即是做一些核酸檢測。那就不同地點我都有啦，馬鞍山啊、土瓜灣啊、觀塘啊，即是視乎有時去開哪些地點。那就我所有去的地方呢都是沒什麼人排隊的，即有時直情得我一個人一去到你就可以做了。那排隊都是三四個啦，咁所以变咗，似乎而家嗰啲流动嘅检测中心咧，系远远足够咧，俾一啲去想话自愿嘅。咁当然有啲系因为公务啦。咁我哋去排队嗰时都冇话自愿，因为公务嘅，总之都系咁排队啫。咁似乎喺我嘅观察咧，系真系好足够嘅。咁所以变咗，政府仲要添置咁多，系咪都要同市民解释？系咪因为而家嗰啲检测中心缺少啦？市民如果想去做检测的时候呢，要排好长龙，即是可能一个钟半个钟咁样。所以呢我哋要大量即是增加多啲检测中心呢，因为呢地点系唔方便呢。但如果你话唔方便呢，我嘅观察或者我自己嘅经历呢系好方便嘅。 即係好多時都喺地鐵站出口啊，亦都交通都好方便。咁所以交通又方便嘅檢測中心，即係都一般嚟講都係好方便，同埋亦都唔使排隊。咁點解政府仲要用一啲球場啊？因為佢都佔用咗幾多資源嘅、因為啲球場咧就變咗用唔到啦，市民咁樣。咁所以政府都要詳細解説究竟佢而家即係常規化又加咗啲咁嘅中心，係建基於咩原因咧？係因為即係要排隊排得好耐啊，亦或唔方便定咩原因咧？或者有啲新嘅防疫嘅政策出咗嚟，做一做預備咁樣，而要添加咁多呢啲咁嘅檢測中心咧嚇。 嗱，其實你頭先講到問題咧，或者可以分開兩個嘅方面咧去到討論嘅。第一個方面，你話根據你嘅個人經驗啦，去到檢測中心都唔使點排隊。我相信可能有唔少朋友咧，如果你近日去檢測中心，即係或者近期啦，都會發覺即係同樣嘅情況嘅嚇咁樣。咁但係即係唔使排隊啫。咁但係係咪代表咧佢係就腳咧？方便呢，咁呢个又系另外嘅一个议题。如果你系话为咗满足即系好多嘅检测人数唔想排队，咁亦都可以增加到嗰个检测站啦。但系如果你系为个目的咧，系为咗令到市民更加方便，佢愿意真系可以做到原检尽检呢一样嘢。可以更快地去到附近的一個檢測中心去到做檢測咧，咁嗰個就係另一個概念。更何況就係政府嗰個新聞稿咧，佢又都幾強調，全港約七成人口咧喺15分鐘之內咧就可以揾到一間嘅社區檢測中心啦。常規化之後，咁即係某程度上咧，就即係話嗱，你要檢咧，你就一定會檢到嘅，就唔使行好遠嘅啫。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咪都係一個鼓勵嘅措施啊？係話俾香港市民聽，做檢測或者係比較即係頻密地或者恆常地去做核酸嘅檢測咧，係有必要咧。同埋都要留意啊！而家社區檢測中心嗰啲做緊嘅咧，就當然就係核酸檢測啦。咁其實政府咧就話，即係核酸檢測咧係應該作為一個金標準嘅。咁而其實佢哋要提升呢啲嘅社區檢測服務嘅措施咧，亦都係希望咧做到叫多、準、快而平咧呢一樣嘢嘅。咁可能另一個嘅問題就可能要去討論啦。嗱，我哋用核酸檢測揾到即係一啲可能潛在嘅確診者去就喺度。咁我哋跟住想嗰個跟進到底係即係點樣嘅咧？咁我哋而家所採取嘅策略啊，全港嘅防疫策略啊，係咪都仲係應該行緊一個就係盡量揾到呢啲嘅識別到呢啲嘅確診者出嚟，然之後咧就做一啲嘅跟進治療或者係隔離，以切斷社區傳播鏈咧？嗱，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嚟喎，潘永松可能 嗱，當然啦，即係防疫咧一定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如果你因为咧，我哋唔方便啊，头先我话排队似乎又唔系啦，因为根本都几足够。咁第二个议题就话系咪唔方便，所以啲人唔去咧咁样。嗱，如果系因为咁嘅缘故咧，我都十分鼓励政府咧，即系设多啲方便嘅。咁但系你知啦，如果系做咗啲咁嘅流动采样站咧，的确占用咗好多即系土地资源嘅。咁所以政府咧亦都要做一个統計好或者一個理解，比如話你做一個訪問啦、調查啊，比如話究竟係因為要排隊，所以你卻步唔去做，亦或純粹係因為嗰度唔方便咁樣。嗱，如果我哋得出嚟結果就話100个人裏邊都係只係得1.5个係因為唔方便唔去嘅，而絕大多數咧因為個人意願，我覺得冇需要嘅，亦都唔係因為要排隊嘅。咁當然，咁嘅時候，如果係100裏邊，即係得1.5个話，我唔係因為要排隊，亦都唔係因為地點唔方便。咁嘅時候，你增設咗嘅時候咧，你都唔可以即係達到你嘅目的，就話咧多啲人方便去做檢測。咁所以呢、這個，如果因為你要佔用一個土地資源咧，亦都好多康樂設施，咁嘅時候你真係要小心嘅。否則對話你大量增加咗，而得咗個結果咧，係達唔到你目的，即係話咧，你去做核酸人咧，可能只係多咗1%，甚至少1%，咁你土地資源又用咗咁多，咁所以變咗政府都要小心嘅。 嗯，电话号码187231，大家点睇呢一个议题呢？而家呢啲检测中心呢会延长同埋划一服务时间嘅，一律呢就去到夜晚嘅8点钟，咁亦都呢开放时间有早有迟嘅，有啲呢就朝8晚8，但係有一啲呢就係朝10晚8嘅，咁其实个服务时间都颇为长嘅。187231，你自己点睇？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港大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嘅教授金东岩。金东岩教授你好。 金教授你好。 系，可唔可以评论一下你自己点样分析咧？呢个流动采样站常规化嘅呢个措施政策咧？ 我觉得呢个方向系，我怀疑佢嘅效用，同埋咧佢同我哋即系香港复常嗰个目标咧，基本上都系背道而驰嘅，同全世界嗰个趋势都背道而驰嘅。中国提出嚟要搞常态化核酸检测咧，根本上系荒谬嘅，系完全违反科学嘅。亦都係自己都做咗好多調整，起碼都講明咧，佢係如果冇疫情係絕對唔需要搞啲咁嘅15分鐘去到嘅檢測亭啊咁樣樣嘅，而且咧科學上都已經好明白，根本上咧我哋今次呢個第五波香港成個第五波、第六波啊呢、這個疫情裏面亦都講得好清楚，好清楚數據俾到我哋睇見咧，其實咧抗原檢測係有效過核酸檢測嘅。我哋而家每日大部分可以講話2/3或者有時係3/4嗰個確診嗰啲人咧，全部都係抗原檢測揾出嚟嘅，唔係核酸檢測揾出嚟嘅。同埋咧，你做核酸檢測咧，核酸檢測咧，第一個咧，佢嗰個準確度咧，如果你連續做3次抗原檢測同連續做3次核酸檢測咧，基本上係好接近嘅，呢、這個第一。咁咧，第二咧就係話咧，嗰、那個抗原檢測係嗰個成本低好多，唔需要去搞咁多嘢。咁第仲有一個咧，就話你核酸檢測咧，揾埋曬好多人咧，其實佢哋嗰個核酸雖然係陽性咧，其實佢係冇傳染性嘅，因為咧核酸檢測同傳染性嗰個相關性咧係遠遠差過抗原檢測嘅，即係話抗原檢測陽性嗰啲人咧，佢嗰個傳染性多數都係高嘅，比較少係低嘅。但係喺核酸檢測嘅話咧，好多時揾出嚟嗰啲人根本上就冇傳染性嘅。因為核酸咧太靈敏啦，佢將嗰啲恢復期嘅人啊揾曬出嚟，咁咧就係大部分嗰啲人其實根本都冇傳染性嘅，你揾曬佢出嚟做乜嘢咧？ 但係咁多人可能會唔會有另一個角度又要考慮咧？因為香港咧而家就放寬咗入境限制啊嘛，就變成0+3啊嘛。咁當然啦，即係坊間亦都好希望咧逐步變為0+0啦。咁但係當我哋逐步放寬嘅時候，我哋都應該要有多啲嘅措施咧，去防止咧有好多嘅即係輸入個案噶。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嗰個採樣站嘅常規化，亦都變相咧係鼓勵咗啲人咧，你可以去好就近嘅地方咧，非常方便就檢測到啦。呢、這個會唔會亦都係另外嘅一個政策嘅鋪排咧，方便我哋進一步放寬入境嘅政策咧？ 其實我哋進一步放寬個入境政策咧，而家都係有空間做嘅啦。咁同埋咧，其實嗰部分即係、我哋要外防輸入嗰部分咧，最緊要係你係安排好、設計好一個很好好嘅，即係。俾嗰啲入境者咧去做檢測嘅一個咁樣嘅方案出嚟啊嘛，即係話我哋其實即使係0+0都好啦，佢都仍然係用檢測代替隔離噶嘛，咁即係嗰啲人其實係會恆常性去做抗原檢測同埋呢個隔幾日去做嗰個核酸檢測噶嘛，咁呢部分係同佢而家整呢個檢測亭啊嗰啲咧，其實係兩回事嚟嘅。 金教授我都认同你嘅，即系好多研究都话咧，其实我哋嗰啲发出嗰啲抗原检测咧，如果你做到系阳性，其实都已经可以截断咗一啲社区传播咁样，同核酸嗰个功效都相若咁样。咁但系我就身边好多朋友咧就话，点解你唔做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如果你做咗抗原咁样，咁就知道啦，咁咪打到合作。咁咪將嗰個疫情咧，會即係社區嗰個廣播會減少啦、減弱啦咁樣。咁佢話：哇，要錢嘅喎咁樣。即係雖然而家都平咗好多啦，以前100蚊，而家就普遍嚟講都係10多蚊啊，有啲仲低啲。咁但係都要錢㗎。咁咧，你個每隔幾日做一次，咁我就真係冇咁嘅積極性啦咁樣。咁變咗會唔會都係？如果比如你話核酸咧，有啲朋友就話：如果免費嘅喺我隔離好方便嘅，咁我做咗佢又唔使錢，咁咪做咯，我日日做都得，唔使錢噶嘛咁樣。咁所以變咗係咪都錢啊都係一個問題咧？即係唔係純粹一個科學化話 边样嘢系会嗰个功效会好啲咧？吓， 我哋如果讲翻嗰个核酸检测咧，即系有嗰个估计咧，就话我哋香港个核酸检测咧使咗80亿。 嗯。 即是如果你从那个成本来讲那个那个抗原检测呢核酸检测的可能十分之一到的啫。 是。 如果真是我们想即是、政府是想鼓励做多些检测啊找多些那些感染者出来呢那你应该是鼓励抗原检测嘛。那你不是派多些抗原检测那些给人咯。那些几便宜呢那些10蚊一支现在差不多很多是。那所以你不是派多些那些给这些市民。咁啊，然之後咧，你甚至你設計一個機制，你話咧啊，有啲朋友需要係連續做3日嘅，即係嗰啲可能要高危啲嘅，去入去啲老人院啊，或者去一啲比較高危地方嗰啲人，咁你可以做啲嗰啲試幹啊嘛，你將嗰啲資源擺去做抗原檢測嗰度，肯定係會係慳翻，即係 cost effective 咗好多咯，比起嗰個核酸檢測嚟講就。 金教授，你講得好啊，因為咧嗱。冇錯咧，核酸檢測咧就嗰個成本真係貴好多，可能十倍咁樣。但人好得意啊嘛，依啲阿公嘅錢啊嘛，即係變咗就話，如果我即係發粗啲，我照自己俾錢啊嘛。咁所以講得啱啦。咁如果阿公即係話政府想效益成本高，咁變咗係咪即係話我有大量好似你咁講免費派俾佢哋？可能即係總當可能有啲一定嘅篩選嘅機制啦。咁但係盡量咧就話你肯做咧，我就俾你。咁嘅時候變咗佢，大家咧都有意欲去做快測，而又會降低咗，因為走去做核酸嗰個成本咁高，咁而政府總嘅支出咧，係咪都會降低咗，成本效益會大咗咧？ 係啦，我都完全贊成你嘅講法啦。 嗱，科金東亞研究授，我哋可唔可以都同另一個角度咧去睇咧？嗱，當然啦，即係內地有佢嘅防疫政策啦，咁其他地方咧有佢哋自己嘅防疫政策啦，咁呢個亦都係因為咧每個地區同埋國家咧佢面對嘅情況有所不同啊。咁但係當我哋講緊咧，如果要香港經濟恢復動力嘅時候咧，最主要都係講緊唔單止同國際通關啦，亦都係要同國內咧內地咧去到做通關嘅時候。咁嗱，依家我哋將個即係核酸檢測嘅流动采样站常规化，令到更加多人可以检到，呢、這个亦都会唔会有助啊？我哋去进一步去同内地倾到可以做到一个嘅通关，甚至譬如有一啲嘅人士分析，喂，会唔会系可以为咗疫隔离而铺到一啲嘅路咧？ 嗱，其实咧，如果我哋系向即系将一件事夹硬向一件错嘅方向去做。去希望咁樣可以同內地通到關咧，我覺得可能咧係達唔到呢個目標嘅。其實咧就係、是、最緊要嘅都講翻科學，即係話咧，我哋如果係同內地通關，我哋點樣保證咧？我哋上去嗰啲人，我哋翻上去嗰啲人，其實咧係冇感染者，呢、這個其實係最緊要噶嘛。咁你需要做，你係精準做，而唔係全香港去做啊嘛。你其實係嗰啲人要翻上去。去內地的那些朋友，你可能要安排好一個，譬如講疫隔離也好啦，或者是呢、這個佢做多幾次核酸啦，或者佢做核酸咧，根本上佢做核酸的嗰個標準同我哋都不同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係冇辦法係用佢嗰套嚟做，用佢嗰套嚟做咧，就好多人都會係變咗做陽性噶啦。咁嘅話咧，其實我哋係應該咧係按照科學嗰個辦法嚟做。咁同時咧，你其實我哋要滿足內地嘅要求，即係我哋嗱，我哋十個月差唔多零確診，成100幾嘅零確診，佢都唔俾我哋通關。咁其實佢哋其實亦都係要有少少轉變嘅，兩方面其實要行近一步。點樣？其實最緊要你通關，佢最緊要就係保證我哋唔可以放到一個將好多嗰啲感染嘅人放到去內地啫嘛。即係好似盧局長話齋咧，係我哋要守好南大門。其實我哋而家守得好好，根本我哋而家放上去嗰啲人成萬中無一係受感染嘅。咁只要你堅持將呢度做得細緻做得好，咁咧，而且呢啲朋友其實肯定係要承受一定嘅嗰個不便噶啦，即係話你要做多好多次核酸啊，你要做核酸要可能去埋一笪地方咧，連續做好多次啊，咁你梗係要按內地嗰個標準啊嘛，咁但係你將呢套標準如果攞到嚟全香港，咁啊同埋咧就係你唔計成本嘅，你夾硬係就即係要將佢完全一種錯嘅嗰個理念話要做常態化核酸，15分鐘有一個地方做。咁樣嘅話，其實係一條長數長計咧，根本上係 可能是拖垮晒嗰个我哋特区嗰个财政都未天光。 嗯，最后教授都想问埋，就一分钟到，而家外地嘅旅客咧嚟到香港零加三之下咧，佢入境就做一次嘅核酸检测啦，跟住嚟香港嘅第二、第四、第六咧都需要去做一次核酸检测嘅。你觉得针对呢啲旅客嘅核酸检测措施嘅间距啊，有冇需要再延长，或者有冇进一步去缩减嘅空间咧？ 其实我认为呢，就是说其实他如果将那个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做好一点呢，是可以有空间呢使那个核酸检测呢做得譬如疏一点，或者是最关键的时候做就得了。那你只要那些旅客是那个配合度高的话，一定做到一个抗原检测。你可能是要设计一个机制给他去每日show 他那个抗原检测的结果。可能呢就比你咧去做多几次核酸检测可能会更加有效都唔定。 嗯，好，多谢晒你，金东岩教授，倾到呢度啊。金东岩咧系港大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嘅教授嚟嘅。刚才其实金教授佢都好讲到，即系嗰个成本效益嘅问题啊。大家又点睇？点样衡量咧？1872311，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四个公务员涉嫌违法取得免针纸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钟雅伦话，四个被捕人都是女性，其中三个人在社署工作，另一人在教育局官立学校任职教师，年龄由25至48岁。他们涉嫌以500元至2500元多次向早前被拘捕或者通缉滥发免针纸的医生购买免针纸，涉及其中6个医生。钟亚伦说，被捕的4个人各自持有多过1张相关免针纸，有人持有3张。警方经过全面调查审视所有证据，包括医疗专家的专业评估，相信他们违法取得免针纸。他说其中3个人在同一政府部门做，不排除相识。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2日超过4000宗，新增4369宗，386宗属于输入个案，多2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9989人不治。462间学校共呈报655宗阳性个案，10间学校10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1星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过去1星期每日确诊宗数冇进一步下跌，疫情似乎处于平台期。目前输入个案占整体个案大约8%，每日入境旅客大约有3%喺机场检测呈阳性，对比之前每日1.5%呈阳性有明显升幅。欧家荣又说，外国的新冠疫情出现反弹，包括英国和新加坡，其中新加坡有25%的确诊个案涉及新变异病毒株 BA.2.75。研究显示，这种变异株会免疫逃逸和令康复者再度感染。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1个人和2个组织，分别是白俄罗斯人权倡议者阿莱斯比亚利亚茨基、俄罗斯著名人权组织纪念和乌克兰人权组织公民自由中心。评审委员会说，获奖者在所在国家代表公民社会，多年来一直倡议批评权势的权利，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委员会又赞扬获奖者在记录战争罪行、侵犯人权和滥用权力的事件方面有杰出表现，共同示范公民社会对和平和民主的重要性。委员会说，希望透过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表扬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人权、民主和捍卫和平共处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5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晚至星期一朝早，北风增强，天气较凉。下星期中期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 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的消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慢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龙尾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影响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有些车龙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开。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在西贡公路因为较早时的交通意外，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还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康湖居。最后提一提大家，港岛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忍让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餐飲集團總經理蘇玉平： 除了婚宴是十一、十二月旺季之外，都是公司宴會的旺季，放寬對我們來說是鼓舞的。 郵輪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班志榮： 大多國家已經限緊國債的行程，不會只是公開遊，香港是比較嚴密。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上世纪五十年代，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国与国之间就是一场博弈。 我们的外交队伍经过了今次的会议，得到很大的锻炼。 现在最不满的应该是杜勒斯，他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是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咁啊，剛才講到啦，政府今日起咧就推新措施啊，提升咧社區檢測服務。咁除咗咧係將一啲流動採樣站常規化，令到咧全香港咧總共會有85個嘅社區檢測中心同埋檢測站之外啦，組成咗一個社區嘅檢測網絡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亦都有將會推出咧一個叫做 標準自費服務或者係特快嘅自費服務嘅。呢、這個咧就係方便嗰啲咧，佢係因為出行嘅需要啦，或者係工作證明嘅需要啦，而需要出示咧嗰個核酸檢測嘅陰性結果嘅。咁如果咧佢係想喺24小時之內咧收到檢測機構發出嘅核酸檢測結果證明咧，咁就個服務收費上限咧就係150蚊。而如果佢要選擇特快，可以喺12小時之內咧就收到結果咧，咁佢個費用咧就會係240蚊啊個費用上限。嗱，咁啊增加咗呢啲嘅社區嘅檢測嘅中心，咁組成一個社區檢測網絡，你自己又點睇呢？特別對於一啲咧可能因為特定高風險嘅人士，譬如安老院啊、護養院嘅員工啊，又會唔會方便咗佢哋咧？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有位樂小姐，樂小姐你好， 你好嚇，我頭先聽到港大嗰位教授講嗰啲即係話。香港政府不需要那個流動檢測站呢，他說核酸檢測是否沒有這樣需要，他反而贊成 RAT， 那呢我就非常之反對，因為呢我身邊最近呢很多是有知識知識和有一堆 medical 的人呢，他們全部都中了招，後來他跟我們說呢就是 RAT 呢那個檢測能力是比較低的、他們中了之後呢第七日呢 RAT 都還是正，即是還是 positive 的，那核酸咧就係將佢嗰個傳染性咧就放大咗，起碼佢知道咧喺嗰段期間咧唔好接觸人，因為你諗下我哋已經咁小心啦，係咪？咁我哋而家都仲係每一日都有3000多、4000嘅人驗到係陽性嘅話咧，如果我哋唔用核酸去放大佢嗰、那個檢測唔係即係嗰個傳染嗰、那個possibility 嘅話，嗰個possibility 之後咧，我哋會陸陸續續咧。如果解放咗或者係唔需要戴口罩，或者放鬆咗我哋嗰個戴口罩嗰個行為咧，我哋會好似台灣咁樣，突然間又爆發翻20000多。你睇下新加坡爆翻幾萬係咪？咁嗱、我想講一句，台灣或者歐美，尤其是我好多朋友喺歐美噶，佢哋而家咧係不斷咁樣去中招噶，即係你試想，如果有一個。突然間那個免疫力是比較低的，尤其是小朋友免疫力比較低的，他們可以承受多少死亡啊？8億可以救到多少條命啊？我情願政府用8億去救我們香港老弱的人士。我覺得那位教授呢有少少不負責任，我亦都非常之非常之注意每一次你們的報告。我覺得盧局長呢是用一個真是between 即係實際嘅情況同埋科學化嘅情況去做一個平衡，我非常之即係覺得係咁樣做，慢慢做都好嘅，都好嘅。 好多謝曬阿樂小姐啊，多謝你嘅意見。咁剛才金東顏教授都有提到啦，就係佢話核酸檢測嘅靈敏度咧係高嘅。咁但係有陣時佢檢測咗出嚟嘅結果咧，就係陽係仲有個病毒喺度啦，但係嗰個病毒咧就未必具有傳播性嘅。咁不過亦都講咧，就係話如果你做快速抗原測試咧，即係連續3次咧，其實都可以達到一個即係檢測到究竟你個狀態。究竟是怎样？多谢乐小姐，跟着我们有另一位的听众严小姐。你好严小姐。 你好主持。我想讲一下呢，即如果政府呢就要常规化那些即是检疫中心，我觉得来讲使不使常规化，有需要那阵时呢先正即整出来都咩啦，同埋而家呢又太过多啦。即先头你都讲话80个。 84个。 80几个是。 唔好意思，85个总共，抱歉，85个， 85个系咯，即系太多啦。因为嚟讲咧，嗱，譬如嗱，好似我睇到好多检测中心咧都冇乜人嘅，系咪啊？就算即系好似我哋即系话强检啦，落到去都冇乜人嘅，即系唔使整咁多咧。因为你如果整咁多，你要嘥好多纳税人钱啊嘛，系咪啊？而家政府已经即系有赤字啦，你再咁样整咁多咧，变咗又即系嘥晒啲钱啦。即系我觉得嚟讲，有需要咧就要。即 是 要整，冇需要 呢 应该 减 啲啦。 好，多谢晒严小姐嘅睇法。不过潘永祥其实除咗喺个资源角度考虑啦，可能都要睇下呢究竟我哋嘅防疫政策呢想行边一个方向，或者係究竟係点样走法啦。因为如果你个目标呢係尽量切断晒所有嘅传播链，咁变咗你揾出一啲 用靈敏度高的方法找出一些咧係帶有病毒的人咧，咁呢個就是一個考慮啦。但如果你話個目標是防重症咧，咁嗰個就可能是另外一個嘅考慮的策略啦。 冇錯，因為如果你話即係防重症啊，似乎應該係疫苗啦，係嘛？即係因為你就算你點樣去檢測都好啦，如果佢冇打疫苗咧，即係都有可能係變咗重症噶嘛。 嗯。 咁同埋亦都要明白就話核酸頭先金教授講。即係有兩個情況嘅，一種就係咧，佢根本個病毒係不足以咧係傳播嘅。咁就當然啦，另一種類咧就話咧，佢只係初期啫。咁佢第一佢最初嚟檢出嚟嘅時候，佢病毒好少，係不易傳播。但係再過幾日咧，其實可能一路會增加噶嘛。咁呢樣嘢咧，就如果你核酸咧，就早期咧一樣可以咧，即係切斷咗佢，係因為的確個咧過咗兩三日，佢會即係病毒多嗰時候會傳播出去噶嘛。咁、所以变咗核酸咧，的确有两种唔同嘅情况。第一种就话佢永远都唔会再增加上去嘅，吓、因为佢个病毒其实好少，可能一啲复原嗰啲根本唔会有传播性咁样吓。 1872311有大家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啊，江玉欢你好。 江玉欢你好。 你好。 系你好。系点样评议政府嘅提升社区检测服务嘅呢个做法啊？ 我自己就覺得似乎政府就可能未交代清楚啦，究竟其實個目的係咩呢？因為我即係知道呢有啲市民啦就有啲覺得啊，點解話放鬆㗎喇喎，點解會增多嗰啲即係增加嗰啲檢測中心，又話要即係常規化呢咁。咁我希望呢就係、譬如可唔可以政府講話要增加呢啲檢測中心嘅資源之餘，可唔可以講俾市民大眾聽其實呢一個措施點解呢個目標呢，同埋呢就係、會唔會係全盤計劃嘅一部分呢？咁如果係一個全盤嘅譬如防疫計劃嘅嚟緊個新嘅路線圖咁先算啦嘅一部分，可唔可以話俾我哋市民聽，等我哋知道，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就覺得好似有時一時就話放鬆，一時就話加多啲檢測，就好似唔係咁，即係好似點講咧，即係好似兩邊唔係好平衡咁樣。 但是江宽其实两者之间呢有没有必然矛盾呢？因为譬如你讲放宽一些措施啦。但譬如如果以入境人士为例啦，他都是用一个即是零加三的策略的。咁同埋其实他们都需要呢去一些的社区检测中心啊那些的地方呢去做一个核酸检测的，也都要有指定日期去做的。咁所以其实可以睇到呢就是虽然放宽了之后，但是政府对于呢是防止有輸入個案，或者係咁講啦，即係防止有社區傳播咧，依然採取一個謹慎嘅態度嘅。咁所以流動採樣站常規化係某程度上係更加令到嗰個社區傳播鏈嘅切斷啊，係可以更加做得更加好嘅噃。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所以我頭先就講啦，應該要講個全盤計劃俾我哋聽。我唔係話一定唔去做，或者唔係話依樣嘢一做就唔好，只不過就係話我哋要知道點解要增多呢？增多幾耐呢？嗱，譬如你話係啊，嗱，江學寬，因為而家可能政府考慮緊零加零，咁亦都要去到控制住翻嚟嘅咧，要檢測多啲，防佢咧會飆升翻。咁咧嗱，所以咧我哋咧就會增加依啲檢測中心多啲啦。咁咧大概嘅時間咧係幾耐？咁或者會用嘅資源又係幾多咧？嗱，我自己覺得。有時希望政府在解說的時候呢可以講得詳細一點，是不是告訴我們市民大眾聽，其實剛才那位聽眾講得很好，譬如他說有時其實用不用增多啊，譬如不是全段時間，譬如不是成十幾個鐘都那麼多人的啵，這樣那這個是真的。其實因為我自己都去過最近去有些譬如牛頭角那個室內那個檢測中心，其實最多人的時候是什麼呢？就是放工的時候，直晏嘅时候，有时系咪？咁其实唔系全段时间，因为边有咁多人即系翻下工走去检啊，系咪先？咁好啦，变咗系嗰啲高峰嘅时间先多嘅啫。咁其实系唔系要全日仲要开多啲？咁你其实好多可能冇用噶，日头嘅时候，所以可能即系拍蚊噶，冇人去噶。咁其实真系会有机会，好似头先嗰位听众讲，系浪费咗个资源噶。 啊，江玉欢，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其实咧，我相信全港市民咧都冇反对一个抗疫个目的嘅， 即係盡量將我哋個疫情咧減少啦，逐漸可能切斷啦。問題就話，即係政府似乎佢冇解説，究竟佢想達到咩目的？比如話，你究竟係因為我哋排隊排得多，長即係好長，所以啲人唔去做啊？因為佢啲地點唔方便咧，係嘛？咁所以你要即係解釋點解我哋要增加咧？咁如果你唔方便嘅，係。由好就咁講，係朝九晚六都唔方便啦，因為純粹係放工翻工嗰段時間要排長龍啲咁樣，咁所以俾你解釋得清楚啲，咁咪市民咪會接受你啲咁嘅方案啦，即係加多或者減少或者地點嘅改動咁樣。否則啲話你佔用咗咁多土地資源同埋一啲康樂嘅設施，咁市民又可能會覺得。成效又唔係好好，咁點解我要即係浪費咁多資源呢咁樣嚇， 係啊，同埋即係話喺地點上邊啦，其實係咪真係話而家嗰啲就好方便呢咁樣？其實要行，琴日我睇新聞就話要行1000米係咪啊？ 係啊，15分鐘係嘛？ 系15分鐘咧，其實都好長噶，來回都已經半個鐘啦，係咪？咁其實同埋8點咧，我亦都即係接受過訪問，我都有講8點其實好早嘅啫噃。8點啲人可能都未放工，係咪？即係香港人其實都做嘢都好辛苦嘅。咁所以咧，另外亦都頭先你講得好好啦，康樂設施，香港康樂設施已經好少噶啦。譬如啲人話 book 籃球場、book 羽毛球場。其實都好難 book 嘅，而家更加難 book。咁啊，亦都即係譬如我哋又冇開放到嗰啲學校嗰啲設施，我哋可以俾我哋公眾去使用下。咁究竟你要呢啲設施變為呢個檢測中心，仲要幾耐呢？咁嗱，呢一個我自己覺得一定要同市民交代。 啊，同埋江寬，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計咧？就係呢個做檢測嘅成本咧，個成本就唔單止係講緊咧，譬如政府揾一啲嘅檢測承辦商嚇，因為佢今次咧嗰個檢測承辦商嘅數目咧，亦都係增加咗噶嘛，即係佢嘅數量咧係比以往咧係多咗嘅嗰個承辦嘅宗數，咁因為佢個中心多咗啊嘛。咁但系第二个要去计算嘅系咪应该要计算埋头先我哋所讲嘅？除咗系一啲嘅球场、室内嘅运动场，就算系啲社区会堂咧，而家都唔少地方系用咗嚟做呢啲嘅社区检测中心噶噃。譬如仲有一啲以往我哋嘅公众嘅空地咧，譬如爱丁堡广场啊，即系呢一类咁样嘅地方咧，都系用咗嚟做社区检测中心。咁所以整体而言，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计算而家我哋做检测所涉及到嘅整体嘅成本呢？ 啊，非常之好嘅問題。其實咧，以往咧，我就覺得喺呢方面嘅資料咧，就好似就唔係好足夠。其實我哋去做檢測中心，其實我覺得政府應該要話俾市民聽，譬如而家我哋大概每月係使緊幾多錢，因為有一啲係強檢啊等等嗰啲係免費噶嘛，係咪？其實好似就喺呢方面就唔係好透明，可能都有公開過，但係可能就唔係話咁多人去關注啦。咁我好希望其實。坦白讲，每使一分一毫，其实都是市民大众的钱嚟噶嘛，系咪？好啦，咁系咪应该话俾我哋听？而家我哋每个月我哋使紧几多钱 ？OK， 有几多检测嘅人数？使平均要使几多钱一个月？好啦，而家我哋增加咗去到咁多个常规嘅检测中心啦，市民系方便咗，不过。成本就增加咗几多少，我哋要知道。我觉得好啦，另外啦，除咗你头先讲得好啱，就系话除咗呢个纯粹系嗰个睇钱嗰个成本之余，另外就系乜嘢系啲社会嘅成本啦。社会成本 social cost 包括咩？包括冇得用运动场啦，冇得用社区会堂。其实而家喺地区里边，市民除咗话成日要运喺屋企，即系好多老人家，大家知道运喺屋企或者啲细路仔，我哋又办唔到讲座啦。即系我好想去办讲座，我都办唔到讲座，或者好少会堂剩余系咪？又都可能好多时候咧，连嗰啲大厦业主立案法团佢要搞会议啊。开会都因为咧，可能好难去 book 到会堂，都做唔到。咁呢啲其实都系一啲我哋所谓嘅叫做社会成本。另外啦，我亦都有谂过嘅。其实琴晚听到阿陈司长讲完之后，我就谂，哈，嗰啲系都系私人嘅公司嚟噶，系咪？咁点解我哋香港人要俾一啲公用嘅地方去到资助佢哋咧？其实我明嘅，我明我哋系有需要嘅，唔系话咩防疫啊嘛，我知道。但系问题就系我要睇下个成本系几大啦。其实我哋有冇 其實在外國我見到很多這些檢測都在私人的診所的噃、其實很少的政府是會給那些即係咁好的場地去到給他們、因為而家坦白講不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時期嘛。 嗯，即係可唔可以搬翻去他們的私人地方去做，咁啊減少公共空間的運用？喂，江樂歡啊，多謝曬你幫我哋咧，要傾到呢度啦。好，有機會再傾過。咁啊，江樂歡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電話旁邊咧，另外我哋請嚟咧檢測承辦商之一，亦都係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嘅客座副教授焦燕桃啊，焦燕桃你好， 焦燕桃你好， 大家。 焦燕桃可唔可以都同我哋比较一下咧？即系而家系扩大咗啲流动采样站嘅常规化啦，咁市民系更加容易去到做核酸检测啦。咁但系另外亦都有一啲嘅专家会认为，其实你做三次嘅快速抗原检测咧，你可能达至到个效果咧，同你做核酸系都相差无几嘅。咁而个成本又更加平嘅，你点样睇呢啲嘅睇法咧？ 其实。大家的講法我覺得都是有理的、即是快測基本上其實已經市民非常接受啦，亦都是很方便啦，很快捷啦，咁亦都是即係大部分的市民如果他們是做得正確的話，同埋連續去做，的確是比較容易是找到這個陽性的結果出來的。咁但是即係呢度始終有個漏洞啦，一來就是即係始終是市民自己做啦，第二如果是陽性他們會不會報呢？我想我們大家都很知道，其實身邊很多朋友用完快測知道自己陽性其實是不會說出來的。咁以至於的確就是當那個快測當這個即是那個人中招他很早期的時候，快測是不會只連續做的，意思是你連續幾日去做，不是說你一個鐘內做三次你會找到，是不是你是一日每一日去做，你可能第三日才見到，但是你可能核酸第一日就見到的情況之下，你的確核酸是能夠更加早去發現到這個病人，然後將他去隔離或者去治療。那的確就是其實快測又好核酸又好有他們各自的優勢，所以其實是應該如果可以的話是應該是平衡地去使用。 朱元圖作為一個呢防疫或者是公共衛生的角度去說呢，因為我們過去呢由於新冠疫情就所以我們的流感呢基本上就被壓了下去的，但是剛才在政府的衛生防控中心的記者會乃至到之前譬如醫學會的專家呢都特別提醒我們呢，今年那個流感呢可能會更加大規模，就是因為我們太久即沒有這隻病毒來過我們那裡嘛，所以其實如果用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即是我們去防患流感與新冠病毒一起夾擊，造成一個很大型的公共衛生的負擔的時候，增加這些採樣站令到它常規化，是不是又有另外一個政策目標可以達到呢？ 我覺得會是的，因為其實我們去預防新冠其實同時間是預防這個流感的意思，就是說因為我們要戴口罩啊，即係呢個收緊社區嘅社交距離啊，其實呢啲都係個主要原因，令到點解我哋過去嗰幾年嗰個流感個數字係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啊嘛。咁但係的確就係如果我哋而家要走復常嘅路嘅時候啊，咁先至係令到呢個流感變成一個即係比較嚴重嘅問題咯。 啊，資源圖啊，我有個問題咧，就話咧，嗱我哋而家做常規化或者增加多啲啲採樣站咧。嘅目的就係話希望能夠檢測多啲一啲陽性感染咗人士啦。咁但係我哋明白就話，如果係因為公務嗰啲，你做唔做佢都會要去噶啦，因為必然要做噶啦。咁似乎我哋只不過係增加邊啲咧，就話佢冇一個積極性去做嘅。咁而家你增加咗啦，可能多咗又地點方便咗，咁我咪去做咯。咁你係咪即係話其實只不過係多咗呢一類人？咁但係如果呢類人咧，如果你佢不嬲都唔係諗住做嘅，即係佢都唔會走去做核酸嘅。咁即係譬如話，你就算你增加咗呢啲咁嘅採樣站，佔用咗我哋土地資源，而呢啲佢本身都冇一個心態去做嘅，佢哋都唔會做。咁你變咗佢頭先所講話，即係我通過核酸檢測能夠揾多啲中咗招嘅人，所以咧就令到嗰個防疫嗰個功效大咗啦。咁其實係咪都達唔到呢個目的咧？ 我諗你咁講係啱嘅。好老實講，而家今時今日真係會去即係社區檢測中心做核酸嘅人，都應該唔係啲咩應檢盡檢嘅人啦，係咪？即係都一定係即係強檢啊，或者真係自己有病徵好想去確認啊，或者需要去旅行啊，咁所以先至會去做一個情況。咁但係即係如果當局佢係將呢個核酸常規化嘅話， 呢個考量一定係喺度咯。尤其是佢知道，如果係應檢盡檢嘅，你多數會揀做快測先，係咪？咁所以即係其實呢個亦都有可能係講緊，即係既然有咗呢個硬件齊備嘅話，咁可能係當即係冬季有一波嚟嘅時候，或者可能係我哋要真係去維持住而家呢個復常嘅呢個嘅進度嘅時候，可能會會有一啲反覆個疫情嘅時候，係咪會有定一啲嘅基礎嘅核酸嘅設施係可以隨時去去確保市民如果係要做強檢嘅時候係有呢個方便性，就唔會話以前佢想做強檢，但係由於又好驚市民排隊，又驚佢哋等好耐，又會再更加容易去傳播嘅情況，就至少係咁嘅情況係能夠去改善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其實而家當局嘅做法係一個真係有備無患，作為一個準備性嘅一個措施咯。 好多謝李超遠圖，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ki 首先集中講意外同壞車啦。較早時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近九龍麵粉廠慢線嘅意外清咗場，交通回復正常。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星河名居嘅意外都已經清理好。龍尾去到觀塘道近牛頭角港鐵站偉業街近上怡道，而反方向龍翔道去觀塘近住虎山道泳池嘅意外都已經清咗場噶啦。不過車龍好長，去到近龍翔道觀景台。另外，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興方路慢線有壞車阻路嘅，龍尾去到環宇海灣，啱啱收到嘅消息，荃灣路呢一單壞車清咗場嘅啦。下一次交通消息， 紫荊國際金融、遠見控股、恆偉集團控股、世大控股同埋天傑環境。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5，日元144.94，瑞士法郎0.991。加元1.372，人民幣7.104，英鎊對美元1.12，歐元對美元0.98，澳元對美元0.64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港金係報16,020，比上日收市跌咗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707.3美元，賣出價1,709.4美元。港匯指數報105.5，升0.8。 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东行去狮隧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风力楼，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而家近住新田围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蒲公村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广东道近尖沙咀消防局，咁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喺碧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交通仍然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窝尾，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和斜村一段的龙尾就在沙田马场，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大窝口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發放咧就係新一期嘅消費券，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 市民有用消費券，不過係咪用喺休閒消費上邊，或者唔係日常嘅消費上邊啫？呢一次發放點解個感覺個力度都唔係好幫得到太多咧？市民咧已經係將呢件事咧都比較係常態化，大部分嘅錢都係使翻喺日常需要上邊咯。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李若彤饰演嘅白李氏系兰色嘅后母，系封祥同埋封举嘅母亲。二哥病逝之后继位皇后，佢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祥患有隐疾，对佢弃如敝履，又为咗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国际新闻咧，好多地方好多人都喺度讲紧核弹、核子战争，或者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嘅可能性啦。咁我哋一连几集咧讲少少同核子战争、核弹有关的英文，核武呢我们叫做 nuclear weapon, N-U-C-L-E-A-R, 跟着 weapon, 就是核子武器啦。我们一个很常见的口语的字呢，大家都应该要懂的，就是 nuke, N-U-K-E, 这个比较口语 informal 的一个 expression, 可以做一个名词啦。譬如你说想讲一个国家是完全没有核武的，咁我哋可以话咧，呢个 country hasn't got any nukes。咁另外咧，我哋 nuke 呢个字咧 ，n-u-k-e 呢个字咧，亦都可以做一个动词嘅。譬如如果你想讲系 A 国想去威胁去用核弹去炸 B 国咁样啦，咁你可以话咧 ，country A is threatening to nuke country B to nuke。咁样咧就系呢个字嘅用法啦。今日就讲 nuke 呢个字，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时间来到晚上的6点42分，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今日呢就国泰航空举行呢是机舱服务员招聘日。当然啦，在近排呢大家都会关注到底这个即是国泰航空的招聘会吸引到几多人去呢，因为呢这个补充人手也都直接影响到呢究竟香港的航运业的复苏啦，咁同埋呢国泰的运力的恢复。其实如果今日睇翻咧，喺新闻片段所见啦，都真系有唔少嘅人士咧去参加呢个招聘会嘅。嗱，国泰嘅佢方面咧，佢想招聘几多人啦？吓，国泰就话啦，期望喺18到24个月之内咧，可以招聘到咧2000名嘅机舱服务员嘅。嗱，咁但系咧，今日就主要系讲紧机舱服务员。咁另外一个都会惹人关注咧，就系机师嘅短缺的问题了。因为呢较早之前呢就是主要是都是由国泰机师所组成的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协会呢就在昨日发了一个声明，形容呢国泰正是面临一个史无前例的人手和培训短缺，恐怕呢是会影响到呢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他主要呢就提出呢就是国泰的机长和副机长的数目呢是比兩年之前咧係大減40%嘅，咁仲要有另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唔少嘅機師咧，其實佢哋都大家都知道，即係機師佢係需要咧做一個恆常嘅考核噶嘛。咁而家咧亦都係有唔少嘅機組人員咧係需要咧更新嗰個執照嘅有效期嘅。咁嗱呢啲嘅考核工作咧，其實都唔係話即係一時三刻咧可以處理到，亦都係要需要程序去到處理嘅，咁所以幾時先至可以即係滿足翻即係而家嗰個嘅人手嘅需求咧？咁呢個係一個關注嘅焦點，因為咧根據頭先所提及嘅香港航空機組人員協會咧，佢就指出啦，喺2020年10月啊，國泰裁員之前咧，原本就有大約咧4000个嘅機師，而家咧就只係剩翻咧大約2500人。 其實呢、這個即係好大隱憂啊！即係如果你要復原翻嗰個航運力咧，咁當然係機師好重要啦。但係嗰啲艙機艙服務員都重要喎。咁我聽到啲消息咧，就話咧，即係睇法咧，就話咧嗱，以前點解咁多人做一個即係啲機艙服務員咧？咁因為當然其中一個就係福利好啦，醫療好啦，咁同埋咧就去各地買機票咧。好似低到咧，即系一成嘅啫。啊，咁唔止系自己，仲有屋企人啊，屋企人仲包括埋父母都得嘅。咁但系当然啦，依、這个咧就佢哋话咧就好多时咧都要去机场 stand by 嘅。咁但系以前都冇所谓嘅，即系航班多嘛，甚至你话自己航班冇咧，有啲集团啊或者其他友好嘅都得嘅。咁但系你知啦，而家疫情之下，净系复航嗰个运力去應付一啲需求嘅顧客都唔容易啦，係嘛？即係之前我哋都睇到上網啊，都會大塞車嘅。咁啲機票咧最短程咧都去到10000几千蚊。咁即係話你去 stand by 即係俾職員嘅根本差唔多等於零嘅啦。咁同埋就算係你大家知啦，喺咁嘅疫情之下，你去即係去玩嘅意欲亦都會低啲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依、这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福利嗰方面咧，即係以前即係話有啲平價機票，而家依度都冇咗啦，咁樣差等同於。第二就話不明朗性啦，因為我聽到好多朋友講話，我咁辛苦即係早前咧即係裁員咁樣，我咁辛苦即係啱啱揾到一個較穩定啲嘅工作，咁而家你又話叫我去冒險去參加翻呢個國泰嘅招聘咁樣，咁如果到時候又有一個不明朗嘅時候要裁員，咁我而家今次好彩揾咗都唔短嘅時間啦，可能一年半載都揾到喎。下一次你再裁員，我又未必咁好彩噶咯。其實講真啦，我心諗一年半載都唔算係好彩喎，但喺佢嚟講都叫做好彩啦，係咪？咁但係所以變咗考慮曬咁多嘅因素咧，點解會即係聽講話？都幾多嘅即係舊有嘅即係離職嘅 雇员咧都未必想参加翻国泰依一个服务咁样吓。 其实咧而家就如果睇翻啦，譬如今日机舱服务员嗰个薪酬啦，咁啊国泰就话咧新入职人员嘅底薪咧就系9100元，咁啊预计咧未来每个工作人员每月咧嘅工作时数咧系达到90小时嘅，咁再加埋额外工作嘅工资啦，同埋外站嘅津贴啦，月薪咧可以达到咧17000到18000嘅。不过咧呢个当然就已经系即系之前曾经经过减薪嘅一个薪酬水平啦。咁啊，国泰机舱服务员工会咧之前都话嘅，其实呢个嘅9000元嘅底薪咧呢个数字咧就唔理想，同埋亦都认为即系会系有机会咧影响到大家咧即系同投入呢行嘅谂法嘅。咁此外咧就系机师嘅方面啦，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协会啦，亦都有指出过咧，就系引述一啲嘅机师所讲啦，即系之前咧国泰藉住疫情咧去减薪咧，呢、這个亦都系令到咧有一啲嘅人员咧系唔愿意，未必愿意，未必咁乐意咧系可以翻去咧即系再重新服务嘅。咁佢哋亦都形容啦，系削减机师薪酬咧系国泰史上其中一个成本最大嘅行政失误，因为咧佢哋减咗薪之后咧所提供嘅待遇啊喺香港咧系难以生活。我谂呢个都要留意啦，就系唔少嘅机师咧都系外籍嘅人士嚟嘅，咁佢哋喺香港生活咧都要考虑到佢哋嘅生活成本嘅。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点睇呢个问题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就系立法会航运交通界嘅议员易志明啊，易志明你好。 系，易志明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系嗱，易志明啊，国泰就话咧，而家嘅客运力咧就系疫情之前嘅16%。咁虽然佢哋就话有信心系足够有足够嘅人手啦，应付年底啦升到系1/3嘅。咁但系你又点样评估咧？ 嗱，我对佢呢个数字都有啲信心嘅，因为如果你留意下佢哋都最近有啲公布啦，佢而家手头有嘅在职嘅司机机师咧，有大概超过2500人。咁但系点解唔能够全部都飞呢？咁就因为有我哋过疫情期间呢，佢哋飞少咗，唔够嗰个工时嘅，咁变咗呢就係佢哋需要呢喺嚟緊呢个日子呢要储返几多个飞行小时呢，佢哋先能够可以独立呢自己去揸返架飞机啦。咁所以呢个係一个时间性嘅问题啫。咁佢哋都讲过呢，就係冇错，今日係大概16%嘅疫情之前嘅运力，佢哋預計到年底咧，佢哋上翻去大概1/3，即係30几%。咁同埋佢亦都請緊司機啦、機師啦嚇。咁我相信佢哋應該有能力應付到呢一個咁嘅計劃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其實有啲飛機仲喺外國啲沙漠嗰度擺緊㗎啦，佢都要逐步運翻嚟，然之後仲要整修一下，咁然之後先可以提供服務。咁都要啲時間嘅，所以我哋當時以前都同政府講咧。如果喺一啲嘅跨境嘅運輸啊，不論係咪飛機或者係內地嘅一啲嘅跨境交通咧，如果政府係有一個時間表，有機會係回復嘅話咧，係應該要盡早通知嘅。啊，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要喺個人手配合方面咧係有啲技術性困難嘅。 但係易志明啊，針對住譬如前一點啦，嗰、那個機師啦，因為佢都要滿足一定嘅飛行時數咧，先至可以再續佢嗰個執照嘅嚇。咁、但係咧，如果根據翻有一啲嘅報道啊，亦都引述咧有一啲即係國泰嘅人員啦，佢哋話啦，就係、是、之前流失咗嘅資深機師之中咧，唔少人咧係屬於叫做即係訓練機長，就係、是、督導啲機師咧需要駕駛飛機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咧，如果欠缺咗呢班人嘅時候咧，可能会令到国泰他们的机师即再去重新续回他们的执照的路可能会更加长了。而第二就是国泰的机师工会也都指出，就是削减了那个薪酬待遇也都是成为了他们一个很大的行政上的失误。所以如果是真的要恢复回运力的时候，你认为即薪酬待遇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是都会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位置呢？ 薪酬待遇呢就一个市场行为嚟嘅啫。咁、如果当一间公司佢喺招聘上有困难，你就要去有一个适当嘅调整啦，唔系你就请唔到人㗎嘛。係咪？咁所以呢个我又唔系太过担心㗎喎。因为除非你生意你话我唔想做啦，如果唔系嘅话你一定有办法处理㗎嘛。 但是都要考虑就是现在即是全球的航运复苏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在度抢緊机师嘛，亦都出现一个短缺的问题的。咁所以要同世界即是不同的航空业去到一起去到竞逐。咁呢个挑战是不是很大呢？即是对于香港来讲是更加大呢？ 其实呢个都唔系淨係国泰问题啦。如果大家等緊我哋特首十九号嘅施政报告，我哋而家都喺度讲緊抢人才啦，係咪？即係所以即係而家全世界，你讲得啱嘅，全世界呢都系喺航空业呢都系面对人手短缺嘅。呢个唔系香港独有嘅问题。咁所以呢就我相信即係作为一间公司呢，佢应该有一啲嘅对策嘅。唔会话因为咁样我就请唔到人我就唔飞啦，咁呢个唔系一个处理嘅方法啦。 嗯 啊，易志明啊，我想问咧嗱，因为喺因为我哋国泰都好多机师系外籍嘅机师嚟噶嘛，咁你即系而家全球咧都系复航啦，咁都即系要抢机师啦，咁我想问咧，知唔知道就比如话我哋而家的确我哋香港嗰个检疫咧同外国系都有一段距离嘅，即系有时如果你话喺香港即系确诊咗，就算游客到啦，佢都要跟翻香港咁样要有七日嘅隔离咁样。咁呢啲都會令到一啲會唔會啲機師啊，即係會如果喺全球都有一個競爭嘅時候咧，佢不如我都係去翻外國一啲咁嘅航空公司，而最後咧即係作為一個次選先會選擇國泰咧。 啊，呢個就唔會出現嘅，因為點解咧？佢哋唔係因為如果佢係受聘於國泰作為本地嘅機師咧，佢就唔會受當為一個係外行嘅，即係外邊航空公司嘅 crew 嚟到香港嗰個安排噶嘛。佢係等於香港人入境一樣係零加三噶嘛。 係。 咁所以係唔會有呢個因素嘅。 咁但係競爭嗰方面咧，即係話佢即係喺外國嚟講，佢即係可能嗰個即係局限性啊，去到檢測啊各方面咧都冇香港咁嚴謹。咁所以變咗好多外籍嘅機師都情願參加即係服務外国的一些航线呢？ 我又不是太过担心，即如果正如我所说，如果他是受聘于国泰航空公司，他就变成是香港一般人的一个处理方法。啊，你回来香港都是零加三，有个皇马三日就翻工，可以翻工，唯一就是吃饭就有些限制而已，是不是？所以我就不会太过忧虑的。那你又看回过往的历史呢，就當然啦，國泰以往嗰個嘅公司水平係比外地嘅航空公司係高幾多下添，咁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外國嘅機師嚟香港啦。咁但係香港唔係淨係國泰嘅，亦都有第二啲航空公司，佢都請咗好多嘅外籍嘅機師嘅，因為我都有幫手同佢哋搞啲申請延期嗰啲咁嘅手續啦，咁樣。咁但係仍然係好受歡迎嘅喎，即係嚟香港做事。 咁嗱，除咗機師咧，即係仲有啲機艙服務員啦，即係過往即係國泰嗰啲福利都唔錯嘅，包括啲平機票啊、醫療啊各方面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因為疫情咧，佢即係裁決咗好多即係機艙服務員啦。咁而有啲已經轉咗型嘅。咁呢方面你嘅理解咧，其實困唔困難咧？如果招攬翻一啲咁嘅機艙服務員？ 如果佢正如頭先嗰位聽眾佢所講啦，如果佢已經係揾咗另外一份嘅職業，佢又覺得佢可以留低嘅，咁當然你冇辦法掹翻佢翻嚟嘅，呢、這個我會同意嘅。咁但係我相信呢個唔係一個大多數咯。啊，咁如果你尤其是年青人咧，其實就即係我都幾支持佢哋出去飛幾年嘅，最得閒到嚇，即係你可以去見識下呢個世界。咁你頭先亦都講到就話喂，近期係咪嗰啲福利會冇咗啊？咁我諗大家唔係睇短期㗎啦，應該係睇一個當大家全世界都會復常嘅時間，咁佢以往享受嘅呢一啲嘅平價機票嘅福利係繼續㗎嘛？因為全世界航空公司都係用緊同樣嘅方法去處理㗎，咁國泰唔會因此話以後就冇呢樣嘢㗎嘛。 係，咁仲有嗰個合約嗰個延續性咧，因為過往咧即係打到深信咧，即係嗰個聘用咧都係長嘅。即係唔會話一兩年啊咁樣，咁但係因為今次個疫情嘅時候，你知唔知？譬如話嗰啲航空公司會唔會因為咁樣就一啲臨時，即係可能話一年啊，或者甚至係短啲，甚至可能咧就話幾多個月通知就可以解僱啊咁樣，而令到即係一啲僱員，即係準僱員咧，即係都會驚咗而唔投入個國泰一個服務咧。 嗱，我又冇諗過呢樣嘢，因為我冇聽到話國泰而家預備重新請人咧，就會改佢個聘用嘅條款咧，就唔係長工啦，全部咧就係短期合約啦。咁 咁我又冇聽過呢樣嘢啦嚇。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其實好多外地航空公司咧都有行一個合約制嘅，都唔係呢個，都唔係話咩好特別嘅事。咁但係即係我當然希望，我諗任何打工仔都希望，如果呢份工咧係一個長工咧，係較為受歡迎嘅。咁呢、這個，但我冇聽過各派有啲咁嘅諗法，所以我唔敢。批评呢样嘢吓。 嗱，叶志明，其实头先咧，你都有提到一点嘅，就系你觉得即系政府去公布一啲嘅防疫措施调整嘅时候咧，可能都需要俾多翻少少时间咧，各个嘅譬如航运业咧去到适应嘅。咁其实你自己会认为啊，即系未来其实特别系政府佢去公布翻一啲可能系其他嘅即系防疫嘅措施嘅时候啊，大个航空公司要几耐时间先至会有机会可以将佢个航班去调节得到咧？ 嗱，如果嗱呢、這个我因为我冇运作过航空公司啊，所以我唔敢答你。不过咧，就我相信你俾翻最少都要五六个月时间佢哋。咁就算我哋讲紧啲跨境嘅客运咧，本地嗰啲渡轮又好，呢、這个陆路交通又好咧，我哋都希望咧，你起码俾翻三个月嘅时间通知。因为点解咧？嗰啲设备咧摆咗喺度几年冇喐咧，你唔整修根本就唔行得啦。呢、這个第一。第二就系因为大家喺呢个咁困难嘅时期，零收入嘅时间咧，都要忍痛裁员。係嘛？即能夠 keep 住一啲好重要嘅員工喺度。咁喺呢一刻，大家面對同樣問題，我要請翻人，人哋亦都可能轉咗行啊。咁亦都翻嚟之後，又要再可能有花翻一啲嘅培訓啊咁樣。咁所以我哋當時同政府講咧，就係話，如果復業咧，就真係即係有機會通關咧，我哋真係希望最少俾翻三個月時間通知，等我哋去籌備。咁我相信航空業界要嘅時間必然更長。 好，大概仲有三十秒左右。維珍咧就係因為俄羅斯嘅關閉空域咧，影響到經營成本而關閉香港及倫敦嘅直航機。這個對於香港嘅航空樞紐地位會唔會有影響？有冇聽聞有其他嘅航空公司可能會仿效啊？ 我就未聽到。不過咧，就所有我之前都有同一啲航空公司咧，同政府開過會嘅。咁大家其實都係想繼續翻嚟香港飛嘅，只不過希望咧，我哋喺嗰個檢疫措施度咧，能夠寬免一下，就令到佢哋嘅操作方便啲嘅。 好多謝你。 喺市區揾唔到合適嘅地方營運，最壞打算係結業。市建局話，唔少業權嘅數目由幾位業主持有，或者由一啲發展商持有。局方正係研究，如果業主已經擁有指定數目嘅單位並符合條件。將考慮俾佢哋參與項目發展，作為獲得收購金額同適用津貼以外嘅選擇。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係一名個人同兩個組織，分別係白俄羅斯人權倡議者阿萊斯比亞利亞茨基、俄羅斯著名人權組織紀念以及烏克蘭人權組織公民自由中心。評審委員會話。獲獎者在所在國家代表公民社會多年來一直倡議批評權勢的權利並保護公民基本權利委員會又讚揚獲獎者在記錄戰爭罪行侵犯人權和濫用權力的事件方面有傑出表現共同示範公民社會對和平與民主的重要性委員會說希望透過今年諾貝爾和平獎表揚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在人權、民主和捍衛和平共處方面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該區有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5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晚至星期一早上。北风增强，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嘅快线有意外，而家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快线有意外，龙尾近丁九桥。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入口交通繁忙，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车龙分别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咧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定富街。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同埋七咸道南近金巴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的龙尾就在沙田马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段慢车，车龙排到南边围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去西贡。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嘅盐糖标签，就可以拣到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年七个星期， 请嚟唔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日达集团首席执行官唐成， 新创建集团行政总裁马小祥，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潘家扬、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女人最怕是啲乜嘢？可能人人都唔同啦，尤其是做咗妈咪之后，睇住啲小朋友越嚟越大个仔，就会隐隐开始惊自己变残变老。虽然话生老病死系必经阶段，但系可以保持得几耐就几耐啊嘛。所以咧，饮食健康。得闲做下运动，买啲啱用嘅护肤品，以上呢啲真系唔少得噶。但系千算万算，可能大家都算漏一样嘢，就系、是、天气啦。科学家最新嘅研究发现，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加速人类老化。你冇听错啊！有科学家研究五年前经历过四级飓风嘅波多黎各岛上嘅猕猴，发现经历嗰次天灾之后。猕猴的免疫系统老化比平均多两年，即是相等于人类寿命大约7到8年。7到8年啊，好多的。你想想，我们香港人是全球最长寿。如果有80岁命，免疫系统老化到88岁，那是很多病痛咯。老来梗是希望行得走得食得瞓得的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健康之友，健康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潘永祥啊，昨日咧就有一个嘅饼店啊，吓海丝饼店啊，佢有成五啊几间分店嘅，就被指拖欠薪金啦，咁啊涉及到咧系580名员工嘅。除咗拖欠薪金之外啦，积金局亦都话咧，佢哋累计嘅拖欠强积金嘅公款咧，大概有成77万。咁啊，海丝饼店寻日就发咗个声明去回应啦，就话由于咧财务上嘅安排啊，承认咧未能够及时发放部分员工的八月份薪金，就话咧今个星期之内咧将会安排咧悉数发放。不过咧，潘永祥呢段新闻咧亦都令人关注到咧，就系拖欠强积金公款嘅问题啦。因为根据咧就系强积金管理局啊，即系寻日嘅资料就话啦，佢哋向雇主发出嘅付款通知书嘅数字咧，连续三年咧都系有所上升嘅。今年四月到八月，每月咧系平均发出29,180张，是比去年的同期升了15%嘅，亦都系比咧2019年疫情之前嘅同期咧升咗成34%添。呢个数字都值得留意。 系啊，即系似乎都几多啊！我即系讲2万几3万宗咁样，咁就我唔知咧，就系咪都系同疫情有关咧？即似乎咧嗱，佢同疫情之前上升咗34% 啦。咁就系咪即系话？如果疫情嚴重的時候咧，即係好多時啲僱主咧，佢連即係出糧都冇，或者佢要找數啊，即係一啲都唔夠資金嘅時候，咁會唔會即係變咗佢強積金嗰個公款咧，就擺到最尾咧？因為大家知道強積金咧，你就要通過積金局去即係追討啊，可能搞得嚟咧都成好長嘅時間。咁但係如果你好多時一啲供應商咁樣，你一唔俾咧？可能你拖咗兩個月咧，佢就斷供應嗰啲食品啊，或者啲器材俾你噶啦嘛。咁所以會唔會咁嘅緣故？即係強積金嗰度咧，即係變咗佢就會即係去到拖到最後佢先俾咧咁啊。 但系呢度咧仲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嘅，就系、是、打工仔知唔知道自己嘅强积金公款咧系被拖欠咧？即系可能佢系咪即系如常吓？出咗粮俾你，咁但系强积金公款原来就系冇出到咧？咁究竟知唔知嘅咧？当然即系积金局就话啦，即系当第二时咧有个积金二平台咧，应该就相关嘅资讯咧会系可以更加容易啊，大家可以翻查到嘅。咁但系讲紧咧积金二平台咧都。都要去到2025年嘅，咁但系譬如而家为止有啲咩方法咧？嗱，积金局咧，寻日就话啦，即系会系推出两项嘅措施啦，包括咧就系优化公款状况嘅通报机制，就系要求受托人咧喺收到同埋处理雇主嘅公款之后啦，以电邮咧通知计划成员，同埋咧亦都会延长积金局热线嘅服务时间嘅。咁但系虽则咧系有电邮去通知个雇员啦。但是可能都要雇员都要主动留心多啲啦，先至会发觉到相关嘅情况。可能有一啲尤其是系体力劳动嘅人士啊，佢可能未必成日都睇住个电邮噶嘛。 冇错，我相信咧就喺而家嘅机制咧，一定唔知道，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即系佢都系信嗰个雇主嘅啫。如果个雇主冇帮佢供嗰个强积金咧，我相信佢系唔会知嘅。咁当然啦，其实好多机制可以避免即系。冇工佢都唔知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上银行付款咁样，或者扣咗你一笔数咧，佢自然喺个即系短信嗰度通知你，话你你已经系银行户口度支付咗几多钱啦咁样。咁我谂下系咪即系其实即系积金局都有类似嘅机制咧？即系话如果你有一笔钱入咗你嗰个强积金户口度，咁你就有个短信俾你，话今个月咧入咗可能500或者几多钱咁样。咁變咗你就唔使話又上去啲平台啊，好似話而家有啲打工仔咁啲基層，佢真係唔識㗎嘛。但如果你有短信呢，其實而家大家都好即係認識㗎啦，因為好多時你做核酸啊各方面啊，佢都有啲短信或者驗證碼咁樣， 咁但係如果你短信俾你咧，你就會好清楚啦。同埋如果你話恆常嘅，我每個月一號或者幾多號，你有個短信話俾你聽，你個户口收咗幾多錢，或者係個強積金收咗幾多強積金咁樣，咁嘅時候我諗。一般嚟講，個打工仔都會睇住啦。今個月僱主有冇即係幫我付呢個強積金啦？咁啊，會唔會即係簡單，亦都俾啲僱員咧好清楚知道咧咁啊？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拖欠強積金供款呢個問題啊，有啲咩睇法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佢本身咧亦都係積金局嘅非執董啊，鄧家彪。鄧家彪你好。 係，鄧家彪你好。 好，你好，潘永祥。 系，邓家彪啊，首先想问一问啦，即系嗰个数字嘅分析。四月到八月咧，系总共系发出咗咧145,000+嘅付款通知书嘅，即系每月咧系平均咧系20,000+嘅。咁你点样分析呢个数据数字咧？ 我哋当然要再细睇咧，因为我所理解啊，八月单。是最严峻添啊！ 八月是最严峻。 八月份有有两个嘅原因啦。个原因咧系一个疫苗计划嗰个资助期完咗啦，喺七月。第二个原因亦都系七月咧嗰、那个真系禁追租，咁所以咧经营艰难嘅雇主咧，即系我就算系劳工界，我都承认嘅，就话经营系艰难嘅，所以有啲雇主经营艰难嘅。按現金不足咧，咁即係業主催租又好，或者係追即係來了錢又好咧，咁佢哋就真係好揀到最後啦，就搏、是、一個僱員唔知道嘅情況底下咧，係唔供強積金住。咁頭先即係你都講咗啲好嘅建議啦，即係短信通知，當然呢個係最好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啲受託人嘅行政方法咧，就所謂各有各施各法啊。一个统一嘅要求，咁佢哋亦都有好多嘢可以抵赖，又话会增加行政费啊。咁但系无论如何，即系大家咁关注，我哋亦都知道，即系冇供强积金咧，其实系一个问题嘅。我一阵间讲，所以即系我就一定会拎过去讨论，究竟有冇可能咧，真系EMPF 生效之前。都可以用到頭先個方式，即係催使到嗰13個受託人都起蒙短信啦，或者倒翻轉欠工嘅我先至發短信，係咪都即係行政上反而容易啊？用200多萬個打仔，佢發200多萬個。系啊， 嗱，唔好意思啊，邓家彪，你个信号咧收得唔系好好，可能你要企定少少啦吓，咁我哋先继续倾落去，唔紧要。嗱，刚才咧，其实你亦都有讲过嗰、那个即系付款通知书个问题啦，咁你亦都有提到咧两个因素嘅，一个就系禁追租期结束，同埋咧嗰个保就业计划啦。咁即系其实会唔会某程度上，即系我哋而家睇到嗰个嘅数字，未必能够系准确地去反映到过去。佢嘅趨勢咧，即係可能係呢兩個月嘅特例咧，會唔會係咁樣咧？ 我只係希望真係特例而唔係趨勢啦。因為得人驚啊嘛，即係大家都期望社會經濟都復常啦，未至於話真係有增長，即係好轉勢啦。但係起碼唔好話八月跟住九月再差，十月又更差。我收到嘅信息其實都係八月嘅情況唔理想嘅，咁但係九月之後嗰啲未必去到咁，咁但係我哋真係要好謹慎啦，同埋勞工處同埋積金局係有責任去做好個互通啦，因為真係過去嘅記錄都唔好，成日拖欠強積金或者遲供強積金嗰啲僱主，其實應該都係。有个风险噶嘛，都系要主动俾劳工处听，因为有个好根本嘅分别，就譬如话老板真系欠薪，然后最终倒闭咧，系有破欠基金帮到打工仔嘅。但系如果一个雇主最终倒闭，譬如两三个月冇供强积金咧，甚至最恶劣就系雇员嗰5%挪用咗，我啊真系俾人扣咗5%，然后冇摆落强积金户口咧，如果你倒闭嘅话咧，系冇任何嘅保障基金咧，系。 帮佢打工仔攞翻嗰啲钱噶。咁、所以咧，其实追强积金系更加即系、就是、要喐紧，要快咯。系 嗱、邓家彪，即系喺倾落去之前咧、或者我哋都先厘清一个问题先，因为刚才就讲到话积金局会推出两项嘅措施咧、去优化下，令到啲雇员系知道佢有冇俾人拖欠强积金啊、我留意到咧，寻日啊，积金局嘅主席啊刘麦家谦咧，佢有个说法，点解数字增加咗咧？就系、可能咧同政府2020年推出保就业计划有关嘅，因为个申请条件咧就系要求雇主报告强积金嘅供款记录。咁其实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如果唔系因为要个雇主佢要去报告究竟有冇供到款，可能有一啲拖欠强积金嘅个案咧，就算可能连积金局都未必发觉喎，会唔会有咁嘅状 况？我谂嘅。咁意思就係咁樣嘅，即係對於素來有供強積金清清楚楚穩定僱傭關係嘅，其實就真係只係歸咎於個營運啊現金流有問題，所以出咗咁嘛。但係我相信頭先個講法可能係講緊本來佢哋呢啲僱傭關係都係比較 casual 嘅，冇供強積金嘅添，甚至不過我知道嚟緊有一個保就業，不如我同你開翻強積金户口。有保就業嘅資助期我冇供咯，冇喎，即刻回覆翻老太咯。但係個舊太即係話，我請一個夥計，我唔幫佢供強積金，個夥計又唔出聲。咁呢個我哋梗係唔鼓勵啦，因為第一最終係保障，第二係法例嗰個要求嘛。 呢啲係咪主要係講嘅一啲流動性比較高嘅，譬如可能係飲食啊，佢可能係即係要請散工啊，或者其他嘅一類嘅行業。係 啊，飲食啊、運輸啊、裝修啊，比較容易日薪計嗰啲咯。係啊。 啊，邓家彪话，我都想了解系咧，即系听讲就话咧，而家话即系追讨呢个公款咧，嗰、那个惩罚性咧，无论咧一个月好，因为12个月好，都系罚嗰个欠款嘅5%，即系5% 啦咁样。咁你知啦，即系一般嚟讲，如果我哋即系信用卡啊或者啲银行欠款咧，我哋系逐个月咁样去加落去噶嘛，唔会话你欠一个月同12个月都系一样噶嘛，尤其是而家。好多雇主可能佢都系要借钱为生嘅，咁可能佢觉得我一年嘅个利息都10%或者以上啦，咁如果我拖你一年，我都系5%，咁啊变咗佢就真系好大诱因咧，即系拖得就拖咁样，咁即系变咗会唔会即系喺法律上都要更改一下，即系唔好话一刀切，话一年或者一个月都系5%，而咧逐个月计，或者甚至可能逐日计咁样嘅咧吓。 累进加强个阻吓，当然系一个方向啦。但系我都要公开讲咧，其实有意欠供强积金咧，咩叫有意？就系你有钱都唔俾，你预咗唔俾咧，其实系刑事嘅，唔系就系话个有限公司因为咁咧就罚钱，而系嗰个董事随时或者做呢个决定嘅管理层随时系有更大嘅刑事责任，包括坐监。咁所以我相信即係讲到坐监或者嗰、个刑责上个人身呢，其实大家都即刻会好警惕㗎啦。所以我真係呼吁，真係几艰难嘅雇主都好呢，真係以员工嘅利益着想呢，唔好话好似即係最恶劣嘅情况，好似阿潘生你所讲啦，佢有钱都唔俾住，博你唔知，博冇乜惩罚，咁係最恶劣囉。係啊。 咁我想问呢，其实而家话追讨呢，係咪即係要个员工知道即系冇帮佢供强积金，而又去积金局嗰度举报，而积金局先会知嘅咧，然后先作出一个行动啦。抑或系积金局本身有个机制，就算员工冇举报，佢都知嘅咧？ 积金局有机制，因为咧喺法例同埋规章上面咧，边个知道咧就系、个受托人，即系嗰、个13个受托人啦。佢当佢过咗要供款嘅一个期间。就是兩期之後的10日內要供強積金嘛。如果他基本上呢再過多10日他都沒有任何供款呢，其實他有個責任呢是通報給積金局聽的。咁所以呢就算打工仔不知情都好呢，個受託人已經是有個責任話給積金局聽。咁所以積金局呢是可以呢主動介入的。咁當然主動介入就是最欠供嗰个部分，但系如果要话我刑事控告咧，就需要真系打工仔嘅配合落后供啦。咁呢个就有时有啲打工仔 啊，因為始終可能又唔想令到個僱傭關係去到呢個情況。咁所以其實整體嗰、那個狀況，包括政府局自己同勞工處都慾緊嘅，就係、是、話我點樣再做好個溝通互通機制咧，令到早啲知道，早啲去介入，咁避免咧嗰個欠工情況越嚟越惡劣。因為說到底，如果真係冧咗咧，嗰個僱主咧係冇任何保障喺後面嘅。 咦，咁即係聽講咧，即係話咧，其實積金局一定會好早就知啦，而嗰啲受託機構亦都會知。咁即係頭先講，即係十日或者再加十日就會去追討。咁但係反而咧，個僱員就唔知喎。咁係咪即係好似有啲哪個咧？即係話反而中間積金局裏邊已經知啦，但係我就影響個僱員，我就唔知喎。咁即係話而家個冇一個機制係通知個僱員嘅。 第一咧，就因為亦都比較多咧，留工欠工係尤其主要講留工嗰啲咧，即係話工少咗嗰啲咧，有時佢係數目上計唔清嘅，譬如有啲係牽涉工時比較唔穩定或者佣金咧，所以其實有啲計多計少個問題咧，積金局自己要過濾嘅，即係話有啲根本係無心之失，咁所以佢可能嗰啲我哋頭先講二萬幾張傳票裡面係的確會有啲係無心之失，但係你個方程式係法定噶嘛，5% 有5% 嘛，你工少咗就要即係會跌入咗一個要執法，咁所以其實好多係過濾咗呢啲無心之失，跟住咧就會譬如話積金局會同勞工處去到現場，去到個僱員即係僱主嗰度咧，會做突擊嘅檢查。其實有個 signal 即係話俾僱員聽，呢間公司有啲嘢喎，係啊，會咁做噶。如果真係好明顯係好有問題嗰啲。 其实邓家彪话啦，因为而家积金局就话即系两个优化措施啦，一个就系佢哋延长佢哋嘅挂服务热线时间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话而家部分嘅受托人喺收到同埋处理雇主嘅公款之后咧，就会用电邮通知计划成员，而积金局咧亦都要求其余嘅受托人咧去提供呢个服务。咁但系我想问啦，即系其实佢系要求啫，但系呢个唔系一个法定嘅责任嚟噶嘛，系咪啊？ 这个唔系法定嘅责任，因为法定嘅就系、是最少一年有个报表俾个成员，咁、那个报表噶啦要求，咁但系每个月要有个是否供足款嘅通知咧，呢、這个唔系一个法定嘅要求，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可以话系一个漏洞嚟嘅。当然，如果经济而家咁样嘅情况，咁所以我就会即系。拎翻去積金局，究竟係咪可以？就算我唔係要200多萬成員，每個月都收到，倒翻轉啊，就係欠工嗰啲，即係受損嘅成員，會唔會有個即通知咧？呢、這個係係會拎翻去研究嘅，係啊。 好啊，多谢晒你邓家彪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吓。邓家彪咧系立法会议员，佢亦都系咧积金局嘅非执行董事啦。咁不过1872311，大家可唔可以都同或者打嚟啊，可以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啦。其实你自己啊，有冇一个习惯咧，都系定期地会翻阅啊嗰个强积金公款嘅记录咧吓？即系譬如会唔会都收到受托人嘅通知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不过潘永祥呢个都系讲紧点样去保障自己的权益喎，要、 啊。但系通常咧，我收到呢啲咧都系一年一次嘅。 系啊， 所以 一年一次报表嘛。 所以中间咧，佢真系断供，好似头先阿邓家彪，有啲仲无良到咧，唔好话雇主唔供啦，连我供咗个5%，佢都充公咗，用咗自己用，而冇俾到公款嘅。咁所以变咗呢样仲更加惨添。 咁啊，点样去防范呢啲嘅问题咧？可以打嚟倾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管局宣布下星期四起全面扩展探访安排至急症及专科医院和病房，涵盖38间公立医院。医管局说，感染风险较低的病人，包括60岁以下的病人，或60岁或者以上已接种最少2剂新冠疫苗的病人，或曾經確診新冠並接種最少一劑疫苗的病人，每日可獲安排一次1小時探訪。 因应病房情况，同一时间可以有最多两位已登记访客进入病房探病，探访期间可以换人，上限是三位已登记的访客。至于感染风险较高的病人，例如免疫力弱的病人或60岁或者以上未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病人，每星期可获安排两次各一小时探访，同一时间可以有最少两位已登记的访客进入病房。所有探访人士需要在探访前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同时必须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4000宗，新增4369宗，386宗属输入个案，多两名患者离世。462间学校呈报655宗阳性个案，10间学校10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本港疫情似乎处于平台期，每日入境旅客约有 3% 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对比之前每日 1.5% 呈阳性有明显升幅。他说新加坡有 25% 确诊个案涉及新变异病毒 GBA.2.75， 研究显示这种变异株会免疫逃逸以及令康复者再感染。他说本港感染流感的风险增加，由于过去两三年采取各项防疫措施，流感未有传播，市民的免疫力下降，呼吁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取得双重保护。四名公务员涉及违法取得免针纸被捕，四人都是女性，其中三人在社署工作，另一人是官立学校教师，年龄由25到48岁，他们涉嫌以500元至2500元多次向早前被捕或被通缉涉嫌滥发免针纸的医生购买免针纸。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钟亚伦说，被捕四人各自持有多于一张相关免针纸，有人持有三张。他说不是所有持涉案医生发出的免针纸就是犯法，警方会经过全面调查，分析其他因素，索取专家专业意见和评估，拘捕时要有合理理由，怀疑是用虚假声明取得免针纸才会被捕。绿领行动总干事何汉威说，对于政府建议将胶袋征费只是增至一蚊感到失望，亦相信不少人认为向他们收取一蚊征费并没有大影响。他说早前曾经进行调查，70.5%受访者同意征费应该增至两蚊，而有立法会议员引用数据说两蚊征费有助减少40%胶袋使用量，但最终政府采取非常保守的方案。他提到欢迎取消豁免盛载冰冻或者冷冻食品的胶袋，认为可以减少滥用瓶口胶袋等情况，但他质疑整体措施能否好像当局说可以令到堆填区塑胶购物袋弃置量减少约25%。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5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晚至星期一早上北风增强，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丁九桥。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兴田村的中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有坏车，中线封闭了，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楼街。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喺映月台，龍翔道西行上獅隧龍尾喺天馬苑，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嘅龍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仲是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在海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是繁忙的，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仲有些车龙的，龙尾分别在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仲是比较多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一段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段仲有少少车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又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乐施会提出疫情底下贫富悬殊咧系加剧。乐施会黄石雄， 2019年冻结咗最低工资，通胀咧其实都有加到啊，最起码唔可以低过45.4%。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郭振华， 目前系咪出紧最低工资咧？绝对唔系，好多嘅工种都系唔够人手，远高于所谓嘅最低工资水平。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这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上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国与国之间就是一场博弈。 我们的外交队伍经过了今次的会议，得到很大的锻炼。 现在最不满的应该是杜勒斯，他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是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最近呢，有些股份呢染了一个急跌病毒，找不到特别原因，突然发病，纯粹我想就是减持和沽售去促成的。 经济大风大浪，见到抛售潮，只要多的就是希望第四季回来，突然有些趁机吸纳盘。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3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最近警方推出青少年罪行致思长攻略小册子，有哪些罪行值得大家多加关注的呢？ 包括了网上求职骗案，一些非法收债相关的骗案，严重毒品罪行，网上交友风险和裸聊勒杀的。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 除了青少年，家长都要留意，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请来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梁仲文高级警司。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潘永祥呢个时间，我哋不如咧倾下胶袋征费啦。嗱，因为咧政府就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啦，就打算咧喺10月19日就住产品环保责任制产品环保责任条例咧提出一个决议案嘅，主要咧就系增加咧系塑胶购物袋嘅收费啊。嗱，个收费水平其实系点样咧？就系由而家嘅5毫子会系加到咧系1蚊嘅，同埋预计咧会喺今年嘅年底12月31日咧就实施一个咁嘅新征费。潘永祥 系。 咁當然啦，即係好笑嘅，即係當你話去五毫子加到一蚊咧，咁我見到有啲議員咧就話咧一蚊梗係唔得啦，梗係起碼都要兩蚊啦。如果唔係冇嗰個阻嚇作用啦，咁你又見到有啲議員咧話最好唔好加。咁所以俾我睇到咧，即係無論你係話加亦話減咧，都好多人咧有唔同嘅即係理據去支持或者反對咁樣。咁但係嗱唔好话加需唔需要徵費或者加唔加呢个问题啊，纯粹话如果个目的系阻吓作用嘅，即系我已经决定咗系唔应该有即系胶袋噶啦。不过究竟去到边个阶段先有个阻吓性咧？咁样咁如果你纯粹我个人嘅睇法咧，就觉得真系要五蚊到咯。即系嗱，纯粹话阻吓， 嗱， 纯粹系阻吓啫。我唔系话应该五蚊吓，我唔系话应该五蚊吓，即系梗系。应唔应该加到五蚊？当然系去讨论啦，即系纯粹话一个阻吓性啫。即系如果你话五毫到一蚊咧，我觉得嗰个阻吓性咧应该唔会太大，即系唔会话因为你五蚊五毫子去到一蚊咧。即系如果我系真系唔系支持环保，我即系有胶袋我想用噶啦，咁你五毫我又会要，你一蚊我都会要，甚至你话两蚊我都会要。如果你话去到五蚊咧，我就谂下，咦系咪真系要啊咁样？即系我真系纯粹话嗰个阻吓性啫，就唔系话系咪真系应该要加到五蚊咧咁啊？ 嗱，其实咧呢有个增幅嘅水平咧，都要考虑咧，究竟市民啊会用几多嘅时间咧就消化到呢个嘅加幅嘅？喺政府咧去提交俾立法会嘅文件咧，其实佢都有讲到嘅。如果大家记得咧，胶袋征费咧就系2009年开始实施噶嘛，咁嗰阵时主要就系去啲大型超市啊、便利店啊，或者我哋叫做健康护理。化妝品店啊，即大家明啦嚇，即係嗰啲個人健康嘅連鎖店啊咁樣，咁嗰啲咧就需要俾一個膠袋徵費。咁跟住去到2015年咧，就擴大到去成個嘅零售業超過10万个嘅零售點嘅。嗱，咁但係個水平就係5毫子啦。咁但係究竟個效用係點樣咧？根據咧堆填區嘅棄置量調查，塑膠購物袋嘅總棄置量咧喺2015年，即係話咧個收費計劃全面實施嘅第一年咧，係的而且確喺比起前一年咧係跌咗25%嘅。咁但係跟住之後咧，嗰個數量咧。就是逐步去回升的了。嗱，呢个咧亦都系反映咗啦，即系市民咧，其实系似乎都系消化咗咧，即系嗰五毫子嘅支出啦。咁亦都因此咧，政府就认为咧系需要增加嗰个征费咧，维持嗰个减费嘅成效。咁同埋亦都要值得留意咧，就系当然啦，而家所讲嗰个方案咧，之前7月嘅时候已经喺立法会嗰度讨论过噶啦，咁亦都要留意就系嗰个豁免嘅范围咧系会减少咗嘅。譬如而家如果你去超市买一啲啊冷冻嘅食物，你系虽然佢包装咗啦，但系你其实咧再攞一个胶袋咧，因为有水气啊嘛，咁你都可以系豁免嗰个胶袋征费嘅。咁但系第二时咧就冇咗呢个豁免啦，会取消啦。另外咧就系一啲即系散装嘅食品，譬如你冇包装嘅苹果啊，冇完全再喺一啲叫非器物包装嘅食品，譬如嗰个面包系用个纸去袋住嘅啫，吓咁咧你都可以咧继续获得豁免嘅。外卖咧就系每一单交易咧限提供咧一个嘅免费胶袋。咁但系譬如如果你盛载一啲已经系完全系在于一啲非器物包装嘅食品嘅嗰啲嘅胶袋咧。就嗰個豁免咧，又係取消咗啦。咁呢個都係值得留意嘅。 嗱，都我明嘅，即係2015年實施嗰陣時候咧，點解會有一個較為大幅度嘅，即係嗰個膠袋個使用量咧？即係咁，因為當時個腦裏邊咧就係要徵費同埋冇徵費嘛，係嘛？咁所以變咗，當你話啊，而家開始要徵費啦，咁其實你腦邊未必一定係諗話係五毫啊，定六毫啊，定一蚊。總之話你要我收錢咧，我就都係唔要啦咁樣。咁所以变咗都有一大部分人咧，佢系唔要嗰啲胶袋。咁但系如果你讲到话，五毫定一蚊咧，个脑里边就唔已经系要俾噶啦嘛，差就俾几多啫嘛。咁我个脑里边就唔系话俾定唔俾，就话咁五毫定一蚊。我发觉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唔系都唔好清楚俾咗几钱嘅，即系反正都觉得总系几毫子啦，一个几毫啦咁样。咁即系脑里边咧就已经系要俾噶啦，差就一个几毫。咁所以你五毫去到一蚊咧，我相信咧 唔会大幅度好似过往咁系减少咗 25% 嘅，可能会都有些微啦咁啦。但系到最后咧，可能佢都系觉得冇乜所谓啦，你系要就系要噶啦，就俾噶啦，你唔攞就唔攞啦。咁但系如果你到两蚊或者三蚊，甚至可能五蚊咧，嗱、那、嗰个就唔系啦，佢就脑里边谂下我值唔值得俾呢一笔钱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如果纯粹系讲阻吓性，即系令到嗰个使用胶袋量会大幅回落咧，我相信五毫去到一蚊咧，我相信即系嗰个影响唔会好大。 嗱、有议员就曾经提出过嘅，话将个征费水平咧加到去两蚊添。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你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你一位嘉宾啊，就系绿领行动总干事何汉威。何汉威你好， 系何汉威你好， 大家好。 系嗱，政府就最终就决定12月31日咧，就希望实施胶袋征费咧加到去一蚊啦。你自己点样去评价政府个步伐啦，同埋咧就系佢个征费水平啊？ 其实头先主持人都讲咗好多啦，由09年开始做，咁跟住又隔咗成6年先至去到第二阶段，即係全面实施。一开始就定係啲超级市场用6年嘅时间呢先至推落去全面实施。跟住去到而家呢，其实2022年即係要去到年尾啦，即係其实都2-3年啦咁样。咁其实呢即係用咗10多年呢，其实都系讲緊嗰五毫子。咁佢由10多年大家都明白啦，我諗面包好多嘢都加咗好多价啦咁样，咁由五毫子10多年都冇去做一个检讨，亦都头先有一啲更加即系事实嘅反应啦，就系嗰啲嘅胶袋嘅弃置量咧，其实已经不跌反升。咁我哋都睇过政府嘅环保署嘅公布啦，其实喺2020年咧，其实就有即系弃置嘅胶袋咧就有41.8亿个咁样，按年咧系上升咗2.6% 咁样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其實佢個步伐咧就非常之慢嘅咁樣。咁至於去到講嗰、那個收費嗰個水平啦，咁頭先都聽到啦。咁其實我諗我哋自己對於個收費水平咧都覺得非常之唔夠嘅咁樣，亦都係過於保守嘅。咁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咧，其實喺今年4月嘅時候咧就公布一個好大型廣泛嘅公眾諮詢啦，咁樣亦都諮詢埋好多業界啊咁樣。其實佢最終嗰個嘅提議咧，係大概係1蚊去到2蚊嘅水平咁樣。咁而佢亦都有一個平均值咧，係高達去到2.2元嘅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咧，就喺呢一個嘅 range 裏邊咧，1蚊至到2蚊同埋個平均值係2.2咧，政府咧係採取咗一個係最保守嘅1蚊，就作為佢去 propose 嗰、那個立法嗰個修訂法案嗰個嘅價錢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另一方面咧，我哋其實喺7月咧，亦都訪問咗一個做咗一個民意調查啦咁樣。咁訪問咗好多市民，問佢哋其實去到咩水平，你覺得先有一個即係有效嘅一個阻嚇作用咁樣咧？咁其實我哋發現咧，只係得24% 咧就覺得咧政府嘅方案一蚊咧，其實係有效嘅。咁但係咧調翻轉咧，有高達咧75% 嘅市民咧就係2蚊或以上嘅咁樣，而當中2蚊或以上，其中咧係我哋都有啲 surprise 嘅，就係去到5蚊或以上嘅咧，其實都有41% 嘅。咁反而調翻轉1蚊咧得24% 嘅。咁所以你見到啲市民咧其實都好積極嘅。即係覺得呢一個價錢咧，其實我諗佢哋唔會話好擔心，因為就算你個銀碼又係幾即係好似好誇張咁啊，5蚊咁樣，其實咧大家都明咯，即係呢一個咧唔係一個即係逼你一定要交嘅一個嘅款項嚟嘅，其實你係絕對有得選擇。有好多人其實而家自備購物袋咧，基本上你交到10蚊又即係都唔會對佢有咩影響咁樣。咁但係咧就係、是所以我覺得即係嗰個嚟就嚟得好慢，而今次嚟嘅時候加幅咧，亦都唔可以去抵消到以前嗰個已經俾即係市民大眾消化咗。咁所以其實政府今次自己都講咗啦，佢喺立法會嗰啲文件都顯示咧，就話其實佢今次都係相信加咗1蚊咧，就可以減少25% 嘅膠袋使用量咁樣。但係其實佢都喺同對住議員講咧，其實都話咗，如果加到2蚊咧，可以去減少到40%嘅。 我諗佢自己可能都做過一啲評估啊嗰樣嘢，咁就有一啲咁嘅數字。咁但係我就唔係好明啊，一條咁樣嘅法例，咁大家都亦都好知道咗呢條法例十幾年啦咁樣，咁亦都係有得選擇嘅。咁其實都唔會話有咩擔心，即係市民會有啲乜嘢反應啦咁樣。而且佢亦都做咗一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嘅諮詢，其實佢都係話可以1蚊去到2蚊，咁但係我就唔係好明點解佢要行得咁保守，咁令到呢個法例咧，其實將會唔會係一個好有效嘅修訂咯？ 啊，可唔可以啊？即係頭先你都做咗啲數據咧，即係訪問咧，即係似乎如果你話由5毫子去到1蚊咧，其實好少人咧，即係會話即係唔要膠袋咁樣，即係表個成效就好低啦。咁我想問咧，你知唔知道其實政府咧去盤算緊啲咩咧？即係點解唔去加到2蚊，而去加到1蚊咧？同埋佢後以往後咧，佢有冇一個計劃？比如話實施幾耐，佢會再檢討啊？比如話我會唔會1年後或者2年後檢討啊？因為直情而家已經係2蚊之佢加到1蚊之後咧，短期內我都冇一個計劃去檢討咧。 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啦，其實即係政府盤算咩，我諗我就唔係好理解得到嘅咁樣。咁其實一般嚟講，你話加價就會唔會即係市民會有啲反響，因為各樣嘢，譬如加價要影響民生啊各樣嘢。咁但係呢一件事其實就正正係唔會噶嘛，因為其實你用膠袋係有得選擇噶嘛，因為你可以自備購物袋，而我亦都睇唔到坊間其實以前都有好多報道講過啲購物袋都多到即係用唔曬，跟住要掉啦，或者要捐出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咧，這個就唔會話即係影響到民生。咁所以政府點解會唔會係有啲咩即係其他嘅諗法咁？我就不得而知啦咁樣。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講緊定期嘅檢討。其實早喺2009年嗰陣時，第一階段嘅立法咧，淨係喺超級市場嗰度做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人咧，可能我哋團體亦都講過咧，就可唔可以定立一個目標，然之後有一個檢討。因為講得嗰陣時5毫子都覺得其實唔算係好多噶啦，嗰陣時已經覺得。咁但係好可惜啦，就睇翻過去嘅一段時間咧，其實佢檢討就一路都即係拖延咗好耐啦咁樣。其實就算今次呢個修訂，其實亦都係佢由之前有講提出話會修訂，去到慢慢去醖釀啊，又傾啊，又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再去公布啊，咁其實都非常之漫長嘅一個時間。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一個比較有效嘅一個嘅法例咧，加上以前都有一啲嘅睇到嘅一啲嘅 result 啊，嗰陣時政府好即係覺得好自豪嘅，就係話佢可以成功喺即係超市嗰啲地方咧，減少到80-90%咁多嘅膠袋使用量嘅，就覺得呢條法案咧係非常之有效嘅。咁但係咧睇唔到佢而家咧就仲有嗰個嘅雄心壯志咧，希望可以藉住呢個法案咧就可以減少翻有80-90%嘅膠袋使用量。量咁多咁样，咁所以未来如果你话仲有冇睇到佢会就修订咧，其实佢就冇set 到任何嘅时间表或者任何一个嘅目标嘅，咁所以咧好有可能又要好似而家咁一等就等咗10几年咧，先至由5毫变1蚊，咁我唔知会唔会10几年之后去到2030几年嘅时候，就已经话会加到个半定2蚊咧咁样，咁啊。佢又冇作出過任何嘅承諾咁樣嘅。 不過咧，究竟加到徵費係咪會影響民生咧？其實何漢威又有另外啲嘅議員有唔同睇法嘅，即係佢哋認為咧，這個徵費本身咧就唔應該去做嘅。其實個方向就應該用教育去取代嘅。特別就係膠袋徵費對於基層嚟講咧，係個影響會比較大嘅。如果佢話富有嘅話，即係佢都唔在意嘅1蚊啊、2蚊啊，定係5蚊啊。但係基層嘅市民，如果佢一旦真係唔記咗個帶嘅時候咧，唔记得带环保袋咧，佢就必须要俾嗰5毫子或者系1蚊徵費。咁某程度上系加重咗佢哋嘅负担，而且系不分贫富咧，都系咁样去加重负担。但系基层嘅承受力或者所受到嘅影响咧，就特别大。咁又点睇咧？ 我就唔係好認同呢一種嘅諗法或者說法嘅咁樣。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成日會落去超市做一啲嘅調查啊，或者即係睇翻即係市民用膠袋嘅情況啦咁樣。咁其實真係如果市民係會好慳家啊，或者真係會好緊張嘅，其實佢哋真係會自備購物袋，有啲真係早有準備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頭先都亦都我啲講過，其實環保購物袋亦都係即係 即係好泛濫噶啦，其實大家都唔會冇噶啦。咁所以如果基層嘅市民其實真係會好緊張，唔想去徵費，佢絕對有一個權力去選擇翻自備購物袋，就唔需要去俾錢咁樣。咁反而我見到咧，其實好多就係可能一啲比較中價錢或者貴價錢啲嘅一啲超市咧，其實我哋都去過做好多即係觀察啦。好多市民就係攞住好多嘢嘅時候，即係而家售貨員咧又唔會問佢有冇自備購物袋嘅，佢調翻轉問你，你要唔要膠袋，要唔要買膠袋咁樣。咁跟住佢攞住一大扎嘢就話啊，俾兩個啦咁樣，啊買兩個啦咁樣，咁就加多一蚊啦咁樣。咁其實咧，我見到呢個情況咧係都非常之普遍嘅啦，已經。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其實呢個基層嗰個論據咧，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好成立嘅咁樣。咁亦都睇到咧，其實而家好多市民咧，其實已經滑曬牙噶啦。咁呢個法例咧，其實同退佢當年係去成立嘅時候，都希望市民係改變嗰個環保習慣嗰個嘅成立嗰個法案嘅目標咧，其實就未能夠達到。 嗯，好啊，多谢晒你韩威，倾到呢一度啊。韩威咧系绿领行动嘅总干事嚟嘅，咁啊，究竟一个点样嘅征费水平咧，先至会令到市民啊真系记得，无论点都好，你都要带定个环保袋在身，以备你出街买嘢嘅时候咧就唔使啊俾个胶袋征费，亦都可以减少胶袋，达到一个环保嘅目的咧。啊，听听陈生嘅意见啦，陈生你好。 系，我想讲咧，嗰啲环保人士咧，成日讲加得越多钱嘅就越有帮助，咁你咁讲梗系啦，你加100蚊就冇人用胶袋添。咁我哋啲普通市民咧，你加啲胶袋费咧，好影响经济噶，好影响我买嘢嘅意欲噶。一谂起要俾胶袋费，又唔系好想买嘢噶。咁其实我想讲咧，就应该有奖有罚嘅，即系如果你系有带环保袋嘅，咁你应该咧就俾翻2蚊去咁样，即系减翻2蚊个收费，减翻1蚊个收费。咁你要攞胶袋嘅，就攞翻就俾1蚊，咁样奖有罚啊嘛，咁人先至会。多啲人系话好袋啊嘛， 不过咧，陈先生，你头先提到即系有奖有罚，就系一个提议啦，可以再倾啦。咁但系你头先提到咧，话胶袋征费会影响你嘅购物意欲，但系而家 点解俾多1-2蚊我就唔买嘢噶啦？ 系啦，嗱，但系我想问啦，即系点解你唔拣系带定一个环保袋在身咧？因为有好多环保袋都可以接到好细，乜嘢质料都有。咦啊，陈先生， 你唔会带就唔会带噶啦，你睇麻甩佬有几多个环保袋嘅真系。 唔系我识得好多朋友咧，包括我自己在内咧，因为而家啲环保袋真 系 好细。 你识嗰种人系带环保袋，我识嗰种人系唔带环保袋噶嘛。即系你嘅朋友，我又识唔到嘅。我的朋友你又認識不到。 但是陳先生，為什麼這麼多年你都養成，即或者這麼問，為什麼這麼多年都養成不到一個帶環保袋的習慣？因為2009年已經實施膠袋徵費 了。那 些環保袋真的很小啊，現在。 麻甩佬不帶環保袋，你落街看看，你捉些人攤過來看看哪幾個是有環保袋，有哪些是沒有的，是不是？ 好，多謝了陳先生。不過潘永祥剛才陳先生在說，即是有些人去硬系咧，唔会建立到呢个习惯 嘅。 其实 系 咧， 我相信都系嘅。有啲人真系佢冇呢个习惯，冇呢个习惯。咁但系我识得朋友都多嘅，即系因为而家环保袋而家设计得真系好细嘅，细到咧你嗰个裤袋度都袋度都唔觉嘅吓。 但系可能会唔会有啲人即系用完之后就唔记得摆翻过落去自己个随身咧？ 啊会，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吓。系啊，咁但系对于呢、這个胶袋征费咧。头先亦都提到一点啦，系咪应该都定一啲嘅比较可能系定期少少嘅检讨机制咧？而譬如而家讲紧个嗰个征费水平系2015年前面推行，到今年咧先至再去调整，呢个大家又点睇咧？